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Shake Chili 这个组合，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组合的第一首先行单曲也叫做 Shake Chili。 这个组合呢也是很传奇啊，在没有出歌的情况之下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红。据说他们下飞机之后，然后粉丝接机量已经达到了好几百上千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微博底下的这个留言啊转发也都是非常的厉害的一个数字。当然几位当中的很多都是通过一个节目当中出来的，积累了很多的粉丝量。不过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没有歌就先红这样一种情况，给几位成员 Chick Chili 五位成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可以不辜负大家对于他们的喜爱。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Chick Chili 这首歌曲呢，就是复古的节奏配上甜美的嗓音， 但是也是给了我们满满的勇气。好吧，带着这样的勇气，11:05，在周五的中午，让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说到加纳利群岛，大家会想到的明媚的阳光。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感受到的广阔的沙滩和漂亮的海滩。但各位知道吗？这里曾经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一个跳板啊。哥伦布的船队呢，从西班牙本土出发，来到了加纳利群岛。在这里呢，哥伦布和他的水手们做了最后的休整和补充给养，再次出发，也在5周之后，他才误打误撞地抵达了美洲大陆。又可曾知道，这里曾经是三毛和荷西在欧洲的家。三毛的名篇《温柔的夜》和《哭泣的骆驼》就写作在这一时期。加纳利群岛可以玩的地方有太多了，非洲大陆西北岸的外山群岛，这里呢有7个大岛，分为2个省。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一些特别的，前几天节目当中没有去到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会有哪些呢？让我们保持一下期待，然后马上出发。接下来跟随林宥嘉 ，Fly My Way， 像坐了飞机一般，抱着这种期待值，抱着这种想象程度。飞机上稍微休息一下，或者做一个行程规划，然后加纳利群岛马上抵达。 身体变得起来就准备要起飞，爱是我的入场券，陪我远走高飞，踏上彩虹浮现前不如飞，我们没有翅膀却能不一样飞，可是我有我世界，飞到母亲的疆界，打开了新视野，从云端俯瞰世界，有一种朦胧的美，一边华丽探险，一边空中约会，需要你的爱给我更完美的航线，可是我有我世界，可是我有我世界。 Fly My Way 来自于林宥嘉，也是收录在《美妙生活》这张专辑当中。Fly My Way 坐完我们的飞机，正式的抵达我们今天要去往的第一个地方——罗伯士岛。罗伯士岛太美了呀，在这里呢，可以亲切地感受到和动物零距离的那种相处。岛上呢是海狮和蓝脚尖鸟的繁殖栖息地，这里当然是没有任何人类的居住的。与动物在海中同游，在碧绿的海水当中，或者是在细腻的沙滩上散步，这个是来到我们今天要去往的罗伯士岛最重要的两个地方。惬意地放松着自我，这里呢可以说是人间的世外桃源。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两个海狮他们在一起亲密的状态。你可以看到海狮在石头边，一只手扒着石头，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沙滩上，两个眼睛望着远方，或者是发呆，或者是在沉思。也可以看到海狮躺在这个沙滩上，然后翻着肚皮各种各样的打滚。啊，那一刻你会觉得人与动物的感觉真的是太奇妙的一件事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或许符合那时那刻你看到海狮你的心里的一个种种的变化。它应该是温柔的，它应该是静静的，但却是一种充满想象的一种感觉。听到的，阿桑，保管。 反风向，易碎成折伞，雨滴却淋湿衬衫，为了想将结局扭转，为了他吃力的追赶，一路上不放声哭喊，要有话强忍不忘，习惯了你不以为然，以为爱原本就很难，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随着风你在找寻海港的温暖，乘着风找回安全感，悠闲的妈总提心吊胆，从此就收起了帆，每个人都有个港湾，就是他漂流的答案，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随着风你再多勇敢也靠不了，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温暖。找寻海港的温暖。 阿桑演唱的这首《保管》，小韩填的词非常的妙啊。想象爱情有如一艘船，随着风，你再多勇敢也靠不了岸，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温暖。通过一艘船这样的一个关系来描述爱情当中出现的种种的可能。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想象我们刚才乘坐着这样的一艘船，已经来到了我们去往的罗伯士岛，看到这里非常可爱的蓝狮以及很可爱的蓝脚尖鸟。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兰萨洛特岛的水下博物馆。兰萨洛特岛呢有一个壮观的火山景观，就叫做蒂曼法亚国家公园，是1730年的时候火山爆发形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公园。在大西洋博物馆这座岛的一个特别的地方，位于白海滩，也是一个很好的进入潜水世界的入口。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有300个人体造型的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随着景观和光照这样的一个相互作用呢，当我们潜到水下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非常的稀奇，非常的有趣的一件事情。小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的好像美梦成真一样，或者你又觉得哎，这一切好像是出现在儿时的哪一个梦当中，也许是你前天的一个梦里。下面这首歌曲很好听，Become my dream. I know it's hard to imagine being so close to a dream that seems so far, and reality is hard, oh so hard. But I choose, yeah, I refuse to feel that I can't do what I was put here to pursueI'll do what I have to prove to myself and you.Bring me down and say I can't, no. A heart and soul is never wrong. You can't break me, I am strong. Yeah, I am strong. Yeah, now do you? Do you have this fire burning? You gotta go. 女生的 vocal 嗓音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Become my dream， 好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的那些稀奇的景色，看到的那些你觉得 unbelievable 的事情，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一样， Become my dream。 接下来我们跟随陈坤一起开启一场幻觉。 仲夏夜的街，寂寞正在蔓延，风吹过你的侧脸，轻笑的发现，锁定我的视线，忽然间是谁暂停了时间。 陈坤演唱的《幻觉》，11点2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各位，一会儿见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点50分、16点50分，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今天本市天空云量多，光照较弱，但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今夜弱冷空气南下，天气转晴，扩散条件改善。双休日天气基本以晴为主，适宜安排假日出行计划，外出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间四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一川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来关注一组展讯。昨天都城我们与这座城市首都建筑作品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期持续到12月8号。除了图片、文字和模型，展厅中还有大量历史物件、书稿、图纸、证书、视频和音频等珍贵内容，讲述着北京城市的变化。展览现场以别具一格的体验方式仿真地模拟了空中之桥和舞动冰丝带，观众走入其中就能体会到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昨天由北京画院、日本南画院联合主办的第10回中日美术交流联合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75幅中日艺术家的作品都以水墨为材料，山水、人物、花鸟，不同取材的画面共同诠释出水墨画在不同文化语境里的风采。南画在我国指的是明代南宗画派，后来成为文人画的代称。在日本，南画则指的是中国水墨画在江户时期传入日本后发展出的艺术形式。中国水墨与日本南画虽不尽相同，但都讲究笔墨不白，书写意趣，同属于东方水墨艺术的大范畴之中，共同传承和发扬着东方的艺术精神。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北京燕京八绝金雕漆器精品展在驼铃古道上的承恩寺开展，反映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数百件精美工艺品与观众见面。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大佐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哭过了就不再哭了，悄悄拥抱伤痕，我自我愈合，下雨了就成脆弱抵挡，让坚强不慌，心放亮不照亮，天亮了就不怕黑了，伤的痛的碎的都会自我愈合，曾为谁断线缺氧，失落失去失望的回忆淡了，心也快乐。 But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一双手空的陌生，看影子亲吻，形状清晰不舍，却认不得、风爵士乱唱，没红就要慌， 钟像呼吸一样，我开了扇窗，许些愿望，静的让人忘。哭过了就不再哭了，悄悄拥抱伤痕，我自我愈合，下雨了就撑。 孙盛希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带来了一张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挺有意思的，叫做《西游记》，西就是自己孙盛希的那个希望的希啊。感觉将是孙盛希在自己的音乐旅程当中游览了一圈之后，把自己这个过程当中诞生出来的种种的感想、种种的体会，化算成一张专辑分享给大家。自我愈合当然是一首情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发现自己受伤的情感好像也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进行着愈合，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受伤之后自己一个人去独自旅行的原因所在吧。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周五好，我是泽华。周五的心情呢，总是像已经提前来到了周末，然后会变得格外的放松和惬意啊。带着这样的一个感受吧，让我们继续的去往加纳利群岛。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火山上的葡萄园，哎，听起来就觉得很奇特的感觉。在西班牙最年轻活跃的地质岛屿上酿酒，何尝不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呢？在拉萨洛塔的这样的一个火山岛上，它几乎是因为需求和农民的辛勤劳作而诞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奇迹。火山岩小露台上的葡萄藤被用于收集水和保护防止蒸发的根部，绿色的树叶和黑色的地面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可以定义为人类的性别一般。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葡萄是怎么样的在火山堆全部都是灰色和黑色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长出来的绿色的葡萄，而从这里面诞生出来的葡萄拿出来的酒酿造出来又是什么样的味道。在参观完之后，各位现在立马就为大家倒上面前的葡萄酒。请问这位先生，你想要白葡萄酒还是红葡萄酒？这位女士呢？尝一尝酸度如何？口感是否合适？跟你爱的人共同分享。So let's go on things right now, baby.What lovers do, Maroon 5.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et the clouds on you, I'm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You gotta tell me if you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love me or not. I'm wishing for you, am I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lucky or not. Five, What Lovers Do， 听着这样的歌曲呢，仿佛刚才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火山上的葡萄园，看到了大面积的灰色、黑色和葡萄园所长出来的绿色这三种颜色的对比，极大的反差，却是极大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看完了葡萄园，我们也尝到了在火山上的葡萄园所产出来的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味道是非常的鲜美的。当然这个度数呢，也是因酒而异，口感当然也是有着千差万别。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最南端的哥特建筑，这座明亮色彩拼接的意想不到的堡垒呢，在它那个时代被用来维持秩序，明确岛上贵族的权利，因而也是得名这样的一个名字，有利于区分种姓哈。在它从外观上来看呢，是一种哥特式的风格，它的高度，它的粉刷外墙，在那个时代呢，也被认为是地球最南端的一种特别的风格特点。在当时呢，给人们带来了充满磁性的吸引力和好奇感。但如果你要好奇说，哎，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的建筑到底长什么样子，以及那个时代可能会有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建筑和建筑之间的差别，以及包括那种严肃感和那种距离感的话，要来到最南边的这个哥特建筑好好的感受一下。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歌名叫做祝你开心。这首歌很好听，但其实这首歌曲在孙燕姿的歌单当中算是比较冷门的一首。 每年就这一天最就是老一点，可是开心十年，还想和你再手牵手，够开心十年。现在就在烛光里 抱紧爱的亲别压抑，时空变换一样爱你，祝你开心失眠。抱紧爱的亲别哭泣，点燃回忆全是伤心，祝你开心失眠。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在最可贵。哦哦， 祝你开心。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孙燕姿本人个性当中那种简单平易的特色啊。歌里面唱到祝你开心，可是开心，走过开心。然后紧接着又有祝你开心，可是开心，重温开心。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清爽的民谣曲风也是营造出了愉悦的听觉享受。祝你开心，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怎样都会开心一些。哎，当然这两个人出去旅行，特别是两个亲密关系的人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因为这个种种的个人喜好的原因产生出一些问题出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旅途当中好像争吵比平时来的都要猛烈一些。但后来你仔细回想，在旅途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亲密关系的旅途过程当中，回想起来的话，就是当时的某一个地点，然后某一次争吵，让你印象格外的深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泉哲的《两颗星星》，大概描述的也是旅行过程当中，你们像两颗星星一般， 没想象中的简单， 近那么远，又离得那么近。 是融不进现在。 好的吧，两颗星星的感觉瞬间发生了转变。 了不起，连朋友都当不来。告诉我，怎么不让我这么烦？我需要你在这里。 给我勇气，让我决定想说我们就像两颗星星，各自穿云一起哭泣， 李泉哲的两颗星星也是描述了在旅途当中两颗星星他们那种相爱那种相杀的感觉。好吧，11:53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另外记得锁定明天的974 Live Show 哟。最后我们听到的袁娅维别废话，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 拜拜喽！ 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车好卷。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